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亚运羽球女子单打四强战，世界球后戴资颖迎战曾经也是球后的印度好手塞纳。戴资颖21-17、21-14击败对手，闯进了金牌战。戴资颖也是中华羽球队史上第一位晋级亚运金牌战的选手。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早上搭公车上班途中，遇到了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工作人员要求连署，虽然立刻就由随扈挡下，但是工作人员依旧纠缠不休，不断高喊市长要不要签名，市长要不要表态。柯文哲脸色铁青，坐在候车亭内，事后受访时怒斥对方不该压过来在那边叫嚣，叫人家签名，这在我心里面非常厌恶。柯文哲强调，永远是自由的基础，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范围，人民拥有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同样的也有不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冬奥证明是个民间发起的活动，我是表达尊重，但我不喜欢那种用暴力胁迫叫嚣的方式要求人家表达政治意见，这在我心里面非常厌恶。他对冬奥证明的态度是，他尊重民间团体表达政治意见，但身为台北市长，特别是台湾重要城市的首长，还是以中央政府态度为决定基准。媒体追问，所以蔡英文总统不签，他也不会支持吗？柯文哲只说，老话一句，特别是涉外事务，在一个程度上还是以中央政府的基调为原则。至于是不是担心一旦表态签了就会贴上台独标签，柯文哲说，爱民清廉勤政这种政治价值没人注意，每天在统独上打转，看得很讨厌。封杀中国大陆华为和中兴电信设备的国际行动再扩大，日本产经新闻今天报道，日本政府也将禁止这两家中国通信公司参与建设信息系统的投标活动，原因同样基于安全保障。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开始制定企业竞标资格，不满足条件的企业不得参与投招标，同时也有意见认为可以以政府统一基准中的安全条款为由，在投招标的时候把两家企业排除在外。另外，中国一直都是俄罗斯电信设备的主要供应国，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俄罗斯会不会向华为还有中兴下手，中国也十分关注。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电子设备生产商和行业协会已经向政府提议，要求强制标记华为和中兴在内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禁止中间商进口设备。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已经责成工贸部、通讯与大众传媒部以及财政部共同审议。台中市一名44岁的张姓男子，2014年自创自立脱贫转富互助平台网站，向不特定人宣传，只要汇款1000块钱成为会员，拉5个下线就能获得5个500元，共2500元。下线每人再拉5个人，就可以累积12500元，以此类推。张姓男子每笔交易抽取5%的报酬。检警单位追查出，4年来交易量高达好几万笔，汇入以及汇出金额超过2000万。张姓男子到案坦承，一笔抽50块钱，大约获利100万。台中地检署认为这是银行专属收受存款业务，今天以违反银行法起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2点，来到10902点，成交金额105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13点，2281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8点，230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5点，涨幅1.66%，277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26点，涨幅2.68%，871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40点，涨幅1.95%，2821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3点，3236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44元兑换1美元，台币升值3.9分，成交金额4.4800万美元。日元111.04对1美元，欧元兑换1.1617美元。 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和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台东县、嘉义县市和员林县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彰化、台中、花莲、宜兰、澎湖、南投及北部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必须提防局部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过敏体质影响生活品质， Sho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IPAA 滤网，有效滤菌 PM2.5 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o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op。 哎呦，便当店生意太好了，我实在忙不过来了。 哎，需要我帮你介绍临时外劳吗？ 哎，麦熊还哦，聘雇外劳必须要向劳动部申请许可，未经许可雇用外劳最高会被罚75万元呢。 拍摄我不知啦， 而且你媒介非法外劳最高可罚50万，得不偿失啊。 这么严重哦。 嗯，找员工还是去公立就业服务站刊登求财讯息看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健康小叮咛， 午餐吃了没？工作再忙，提醒你也要保卫你的正常生活。午餐对于忙碌的上班族补充体力和脑力可是相当重要的，平时可以喝优酪乳，适当的在肠胃培养好菌，忙碌工作之余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陈世安。有谁能在乎我， 谁在乎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いつも片付のパドックで見たあの仕上がり具合、信じて見守るしかない宇宙スタン友情を超えた信頼感、セリヌンティウス調教師旧車で過ごした日々、牧場とバボ 微妙三歳パーの頂上で整理できれば大切げて勝ちたいね重橋沈みゆく太陽の10倍もはや黒い風のように走ってた最終 せこれが最後神々も将来 歌曲呢是来自于星期三的康帕 内 拉，哇、哦，那个很难记。 Campanella Melos， 欢迎你来到今天新的一个小时，新的一天，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景色が変わるの全てをつなげば騒ぎ出す街中の全てが聞こえる White wave for the skyway Come my day for the blue jam Future Pop，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 我准备好了。 哇，今天是神采奕奕耶！ 啊，不是，我今天真的很想睡觉。 让他今天早上凌晨四点就起来准备婚礼的东西呢，真是一个负责任的新郎呢。立马帮帮忙，想要帮你解决生活中大事或小事有点困扰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你有这样的困扰吗？欢迎你把你的问题扔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在我们讨论区里面留下你的帮帮忙，让我们一起来帮你集思广益一下。 第一个帮帮忙 已经有第一个了，那为什么我的都没有跳出来？ 玛丽你怎么没有上玩很大呢？ 我有上过啊。 对啊，玛丽有上过啊，但玛丽也觉得玩很大是一个竞争压力， 是个战争， 对，非常非常压力很大的一个节目。 我是烂草莓，对不起。 们是 Satchmo， 是这首 Stay Tuned Stay With Us。 今天你有什么帮帮忙呢？有人说请问我自己一个人要怎么保那个劳健保啊？ 健保的话去区公所。 那劳保呢？ 劳保的话你没有工作就没有劳保啊，你没有工作的话就是保国民年金啊，国民年金自动会寄缴费单给你的， 很积极， 不用担心。 Yes， 请问吸引力法则适用在爱情上面吗？吸引力法则是跟宇宙下订单，是 的， 是 不是？就这种事情，就是你会 你会问这件事情的话，那吸引力法则就不适合你。 真的啊？ 对啊， 他不可能你跟他说适用，他就相信了，他就跟宇宙下订单了。 有这么简单？我今天跟你说，请你相信神，然后你就信基督了。 阿门。 怎么可能？阿 门。Arthur 说：“请问半夜突然牙痛，有什么好提议可以临时治疗或改善一下？” 牙痛， 牙痛，要么就是吃止痛药，要么就是你隔着你的脸就是冰敷它。如果它是在旁边的话， 牙痛真的半夜牙痛痛起来，真的就是要人命。 我只知道牙龈不舒服，你可以涂那个，就是有的牙膏是跟牙龈，比如说牙周是那些，你可以先就像厚敷一样，先涂在你的牙龈上面。 然后那种传统民俗疗法，用盐漱口。消炎。但如果你的牙痛是那种神经痛的话， 救救疼， 无药可救。 郭源帮帮忙，蓝牙耳机的线好像出问题了，去哪修？有地方修吗？不就回原厂修？ 哪里买？哪里修？哪里来？哪里去 ？Iron 帮帮忙，请问马克，你是在哪一个 moment 决定要娶 Katia 呢？因为身边我很多朋友，大概交往十年以上，我问他们， wow. 他们都说，没什么结婚冲动、欸。我们撇除就是因为有小孩要结婚， wow. 就哪一个 moment 你突然决定 Katia 跟我回家吧？ 站在路的中央，脚步突然就 不要跟我说这首歌如果结束了你都还没想出来吧。 没有迷失方向，只是感到路有点长，我不知道这算懒散还是害怕。 第一次出去玩的时候， 第一次出去玩就决定要娶她。第一次不是去听卢广仲的演唱会吗？ 不是，就是旅游旅行那种有过夜的旅行的时候，就去外地的时候。 为什么？还是这个太隐私了，不好讲。 也不是隐私啊，就是 你们那一次去哪？ 我记得也是很近，宜兰还是哪里之类的。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开车的人，所以去外地我都不会租车嘛。那不租车的话，你就必须要靠当地的交通系统。可是其他地方不像台北那种公车这么多。所以你可能一等就要等很久。要等很久的事情，我就会很怒。就很怒，就会很烦。很烦，我就会、就是、 对人家不耐烦，臭脸。 可是那时候刚在一起，所以不耐烦不会对他不耐烦，就是对这个世界不耐烦。 然后。 但是他就会在旁边那边说， 他知道你不耐烦， 对对对对，然后他很快的可以就是察觉到，就算我没有表现出来对他，可是他可以很察觉到我内心的 愤怒， 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安抚你？ 对他就会说什么哦，很棒啊，就是没有关系，就是等下一班我们才有更久的时间可以一起聊天， 什么啊、 或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 Angel， 对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很多。其他女生可能会觉得说，那、啊、你就不会开车啊？那你就租 算了，我也不想坐机车啊，晒黑啊。 他家里不会开车哦。 他不会，然后或是会骂说没有规划好啊，搞什么的那种。对。 而我，你不说我就不懂，我不懂你就不做，你不做我也不说。而你，我不说你也不懂，到最后没有人懂，那到底谁来解救？ 柯志堂的《懒散与害怕》，赖又说他妈妈入围了金壶奖， 好酷哦！ 壶是那个尿壶的壶， 欸、 是一个陶， 也有很多其他的壶。 你说我看看，是不是尿壶最快？ 尿壶好像真的是很直觉的事情。 他是一个陶艺比赛，所以赖又希望我们给他妈妈一个掌声。 赖妈妈加油！ 有人说有没有 CP 值高的亲子脚踏车可以推荐？这个可能要请有在买过或在使用的有小朋友家庭的爸爸妈妈来回答，有没有亲子脚踏车你要推荐的呢？ UJ 说，玛丽，如果你的朋友一直对你情绪勒索该怎么办？ 怎么办？ 看我对这个朋友多有耐心 哦。很有耐心的话就继续让他， 我都让欧马克一直勒索我，勒索到无穷无尽。 等一下， 怎么了？ 我什么时候勒索过你？好好讲讲。 我是说，未来如果你勒索我，我会接受。 啊。明明就有水壶跟茶壶，可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竟然都是尿壶。 我刚听你的手机在震动，是不是你的太太传来讯息说她哭了的讯息？ 怎么可能？ 你看一下啦，因为有人说，如果卡提亚听到刚刚那一段，是不是觉得很感动想哭呢？ 没有啊。 啊。 不再流泪，用爱翻转世界。亚莉安娜。用爱走出伤痛，甜番九十国排行冠军，感动全球180亿串流点听，未发片抢先白金销售认证。神级跨刀，新世代最强天后亚莉安娜，2018冠军大碟甜到翻，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环东大道十分钟，轻快返家，美丽庄园，大基地，大视野，丰富会馆， 努力工作，回家享受东区好生活。内科南软新精英，新复发，祝你成家。南港后花园自备50万起买2+1房，新复发庄园2880-6888，美丽落成，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哎，你怎么把菜单拿这么远？ 因为我拿太近会看不清楚。 不想泄露老花痕迹，就带艾尔康多焦点水梯镜片，无论远中近通通都清晰。 哇，戴起来好舒服，就像没戴一样。 艾尔康多焦点水梯，请洽全台宝岛眼镜。佩戴一般隐形眼镜需经眼科医师或合格验光人员验光配镜，并定期接受眼科医师追踪检查。本器材不得逾中文访单建议之最长佩戴时数，不得重复佩戴，于就寝前务必取下，以免感染或溃疡。如有不适，应立即就医。卫部仪器书字第029131号，北市卫器广字第10708017号。 啊！干嘛？ Choco TV 韩剧、台剧、陆剧、综艺、电影，通通免费看。 我早就知道啦。 啊！ 又怎么了？ 今天有最新一集录剧惹上冷殿下更新，好期待哦！ 赶快去下载 Choco TV。 大家好，我们是 CTO。 想家就来给你 UFO。 是你爱，是你爱哪路，不是你爱，是你爱哪路，是你爱。終わりなきこの佐賀への探求心、視界に入れば逃さないから、理解不能の欲望の果てに置いてゆくならばそれもいいだろう。信じなんてなるかい、なら理性ぶっ壊し後悔、なめてる髪と色気と体をぶら下げて歩く君にボン。ときめきよ、ときめきよ、直感を大切に生きていたい。あれもいいな、これもいいな、好きなものには好きとまっすぐいたい。俺はダメでダメだ、まだ行動もでもいつか成り上がる男なら磨き続けろよ心を。謙虚に謙虚に、恋は強くなっても気持ちは弱くなった、心はまたたく間に奪われる。 知りたい君のことを知りたいよ、もっと知りたい、輝くシリウスみたいに溶かして、君と会うたび愛が迷子、見つめ合うたび虜になる。 見れば得体の知れない僕なんかが誘ったらどうする、眼差しはいつも海の向こうの方に向けたまんまで佇んでる。よくさんさんと光る太陽の下で君に寄せる愛情、その視線は誰を求め、誰を捉え、誰の胸へと消えるんだろう。 ときめきよ、ときめきよ、直感を大切に生きてきた。あれもいいな、これもいいな、好きなものには好きとまっすぐいた。俺はダメでダメだ、まだ行動もだけど、君の他が揺らぐ行動も、抱く姿見ればすぐ行動も。 他们是 Spicy Chocolate， 这首歌曲叫做《Shitty Die》。 想知道有什么想知道的事情呢？想知道怎么办？我最近有一个想知道的事情。 什么？ 就是之前在那个硬碟还没有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备份都会用，就是 烧成光碟片， 对，烧成光碟片。然后之后烧成光碟片有更大的光碟片嘛，就烧成 DVD 片。现在可能有蓝光这样子。然后他们都说，光碟片有可能会坏， 你就把光碟片的档案再放到随身硬碟里啊。 那现在已经读不到了，怎么办？ 读不到是光碟坏掉了吗？ 没有，对，是光碟的问题。 那坏掉就是没有办法，光碟片坏掉不就是坏掉吗？ 没有，他现在就是很怪，就是一开始读得到，后面读不到，你知道？ 一开始你说你找到一半他就读不到了？ 对啊，就是我早上，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四点半开始起来弄嘛，然后弄很快乐，然后看到后面的时候开始看不到了，我想说啊，糟糕，后面开始看不到，那我要赶快把它备份，就是把它。 你不是一开始打开光碟片就要先做全部复制跟贴上吗？怎么会先开始看？ 我会先开始看，我怎么知道它后来会坏掉？我怎么知道？一点都不会安慰 的。哎、欸，我真的是个臭男生哎、欸。 对啊。 完蛋了啦！ 一开始就是没有。 我想一下。啊，没有关系啊，就是虽然后面看不到，那你现在回家再把它打开，应该就看得到了。那你看得到的时候，记得赶快全部备份哦，没问题的，大丈夫的。哦。玛尼亚万难。有一个好可怕哦，雅莹的帮帮忙，他说。同事喝各种液体都会先漱口再吞下去，而且喝的频率非常的高，那个漱口声音非常， 口水病受不了。哎、欸，你最近口水病很严重哎、欸。 不是那个真的很恶心，我想象就觉得很恶心。 这个 要怎么劝他？你不要。 好了，不要再想了。 你不要先漱再喝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哎、欸。 这可能真的只能直接讲哎、欸。 就是哎、欸，你不要，你干嘛都要先漱口再喝，很恶哎、欸。 我小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怎么讲，家人习惯流传下来、 啊。 对，因为你看你爸、你妈、你叔叔、你哥哥都这样做，嗯、所以你就很习惯这样做，然后。这件事我应该讲过很多次了，我是到小学的某一天，然后很漂亮的女生，她们跟其他同学在聊天，然后突然听到了就是其他人这样做的时候，嗯、然后她说：“哎呦，这样好恶哦。”嗯，然后我那一瞬间意识到说，原来这样是恶心的。 你是会这样的人。 然后在那一刻，我才开始说：“哦，不可以这样做了。” 那她同事已经错过刚听那一段的时候啦。 所以就是你可能要跟你其他的同事 say 一个局。 哦，比如说，假如啦，假设夜光奶奶会这样做，然后我就请你故意这样漱，然后我就在她面前说：“哎、欸，我马上可以这样超恶的。” 对，但是那一个讲这一句话的人，要对那一个漱口的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人才有用 啊。 对 啊，那个短句要做得很真，是不是？不能像那哎， 像 日本短句从左右进来，哦，开始喽。哇，你接。很可 爱。哇，你今天喝什么啊？哦，是麦茶。 哎呀，你居然会漱口再喝啊！ 耶、yeah! ！这太宣导了啦！ 哎呀，啊，我的世界很开心。很多人建议你换一台光碟机读读看哎、欸。 哦，对啊，对啊，我现在是的确是这样做啦，我已经拿到电台试试看。 电台蛮多光碟机可以让你试的，主建哥有一台光碟机。 确定就是光碟的问题。 这时候怎么安慰？啊，有人说那个光碟片用酒精擦一擦，看会不会好一点。 好到最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使用这种物理性要破坏掉光碟的方式来做。 CCH 的帮帮忙。男生做出哪些举动代表对女生有意思呢？才见第二次面，好怕自己会错意哦。那你要先说他有哪些举动吧。 然有人要问我们两个人是怎么穿搭的，笑死我了。男生就是男生穿搭问题，他就只是单纯说马克你可以分享你都怎么穿搭嘛。然后女生那个是说，因为他平常只会穿 T 恤跟牛仔裤，有时候出门不知道穿什么。他想说 T 恤跟牛仔裤穿得好，我就很好看啦。 那应该要分享怎么样把 T 恤牛仔裤穿得好看吧？ 牛仔裤不就是一直试到一件就是你穿起来是好看的吗？ 哦， 就只能一直不停的试穿。 可是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牛仔裤叫好看啊。 那你就带一个朋友出门。 我之前看到那个牛仔裤圣经出一本书，然后再教你怎么样挑牛仔裤，然后再发现说哇。它是真真实实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因为、就是 牛仔裤的学问很深啊。 对啊，就是包括从什么挑选保养，然后那个长度宽度，然后你坐下来那个松紧度，然后其实我看到最多的是男生啦，就是买了牛仔裤以后，然后就觉得哦，这个看起来长度差不多吧，但其实就是下面积了一包的，就是其实是过长的。 我只知道折裤管不是一个。 对，不是一个 简单的事。 对对对，不是你想说哦，那我把它折起来就好了。可是那个折起来也不是，就是 你想象中随便折几下。但我常是随便折几下。 你不一样，你人美、啊。 少在那边，没有。就像我会去，就是今天如果假设我想买裤子，我就走进一家店，然后就拿很多裤子试穿嘛，我就拍照啊，我有传给你说这件裤子能不能买啊？啊，我的伙伴都说买，也不知道是真心的还是怎样，就说买。 所以就是要挑选衣服裤子好不好看，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交到认真的朋友吗？就如果每一个朋友 或是会跟你说实话的朋友，就说我觉得这看起来有点胖吧。 然后还要有美感的朋友，我这太难了吧，太难了。 CCH 说要怎么确认男生对你有没有意思呢？他说他的案例是第二次见面，之前他在美国机场认识的，三个月前，然后在公园聊天的时候，他越来越靠在我的身上，他是不是累了？好累。 这个很明显是有身体上面的意思啊。但你要的意思是哪一种？你要的意思是你确定他喜不喜欢你吗？喜不喜欢这个真的很难啊，喜不喜欢无法从表现知道的。请问玛丽觉得舔嘴唇会很恶吗？ 舔嘴唇不会啊， 因为陈先生国中被漂亮女同学说哎呀你会舔嘴唇，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很恶。 你怎么舔啊？你是不是舌头伸到超过你的嘴唇？就像动物那样，像狗这样。 我说像长颈鹿吃东西吗？ 你会先碰到鼻头，然后顺时钟绕一圈，就你整个嘴唇周遭都是口水。 我知道，因为有些人的那个习惯动作，会这样。我太慢了，就是他一边讲话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怎么可能？ 你没有看过这样的？ 怎么可能一直伸舌头？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也有一阵子会。 我很爱模仿人，你不要再给我看了。 然后因为会觉得嘴唇干嘛，所以就湿润这样子。怎样？这样觉得恶吗？我只是习惯啊，就是我习惯会。 听众看不到你一直伸舌头。 哦，我是给你看嘛。 不会恶，可是你就会一直盯着他分心，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他聊天。怎样啦？我就会说你嘴唇很干，要不要擦护唇膏之类的。因为我知道很常舔嘴唇，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嘴唇干。 对，但其实会越舔越干， 是 很可怕。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步伐。 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不管你现在有任何的问题跟困扰，都欢迎你可以打开我们飞碟的梦 APP 来留言，让我们就是我们帮不了忙，还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可以一起帮你想个办法先。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今天的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经典，你就是经典，我的爱未眠，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 请问马克、玛丽，你们都怎么纾压呢？当你们压力很大的时候，哦，他的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闺房情趣吧。 哦，我会看那个啊，我就狂看影集啊。 我就是按摩。哦。也很欢迎你想要舒压的时候，或是你在家里打扫的时候，或是你想要闭眼休息又不想睡觉的时候，还有个很舒压的方式是欢迎你可以上 YouTube 搜寻马克信箱陪伴你。 哇哦，我要说这个礼拜精彩。 你说星期四即将上的、 哦 yes. 精彩不就剪掉了吗？ 精彩、哦，有一个超级大爆点被剪掉了，但就算那个被剪掉还是精彩。 每一次都以为马克信箱会遇到瓶颈吗？ No， 我们只有一波又一波的高峰。喧嚣帮帮忙，他说如果你对同性婚姻有关注的人呢，婚姻平权公投第二阶段公投连署到八月底、 哦、剩下最后五天。 この暑さアスファルト砂漠人混みジャングルスクランブル交差点メガテン君に一目惚れライト街道真ん中で行く愛ダンス 熱気ない人みんな熱もの頑張り 回して DJ イケてるナンバー 踊りたい触れてみたい最適残らずどうぞ Yeah yeahもう高鳴ってんじゃんならお任せくださいさあ天候にダンス君ペリペリシャンスここ間違いなく祝熱のカウント ラル弾く肌あり地獄 乗せてメタボリ続けてるナンバー もがけばもがくほど もう一発触発溢れちゃうねI'm not the one who's running out of time la señorita乾いた心を潤す一瞬超える一線 Yeah, yeah, yeah, yeah 可愛いレズオフサイド さあ運命に残らずどうぞ Yeah, yeah エクソリー胸くるまんし もぎたて果実をもっとちょうだい Love you, dance on Yeah, yeah, yeah, yeah インパクション発あふれちゃうね 一線に一線に線パンチ 夏だね悪いのはラブピカンさん Yeah, yeah, yeah, yeah 染める前にテイクアウトお願いしますセニョリータ 织女是没结果的爱情，那么我和你早就注定应该分离。 曾经听说的，我们的故事会有以后的，这些原来都是善意谎言拼凑的，都是你虚构的。你笑着细说着，我被心痛的愚弄着，看见我的眼泪了吧？眼泪了吗？怎么不来顾问我的眼泪了吗？别再对我说那些点缀的话，听见了吗？ 言语它无法定义我的悲伤，怆然哭泣。再说，也许蓦然离去，才能使得结局显得可歌可泣。我只是你的气场，我甘愿牺牲，即使上一生。我甘愿牺牲，即使剩一生，再落入细尘。 默默的看着你，让泪。 今年夏天最心碎的七夕情歌首部曲，田雅或蔡恩雨《过路人》。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升级制造力，增加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亚洲工业 4.0 系列展带您掌握最新 AI 应用，总规模超过800间厂商，逾2400个摊位，深入机器人、物流、模具、 3D 列印、智慧显示、光电、机械要素七大主题。8月29到9月1号台北南港展览馆，线上登录免费参观，详情请搜寻展昭展览网。 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 CMU995 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 0800-678-995。 什么时候我们的浪漫天真没有了生命迹象？陈世安2018全新国语专辑《坏掉的我们》，8月31华纳音乐。 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梦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心里。 就躺在地上，长痛的脚晾在床上，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我没有梦想，那又会怎样？或许 田馥甄自己的房间。 今天的帮帮忙，不管是那个漱口吞下去，漱完口才吞下去的那个，后来呢，他有说那是他的主管，然后他也没有其他同事，办公室就他，怎么办？还有这个问题也是，主管很爱把音乐放出来。真的很吵，怎么办？ 你就只能带那种不是有抗，就是那个 抗噪哦， 不是一开那个轰，然后就会封锁外面的声音嘛。 哦，所以耳机这个还好解决。 嗯，就是花钱消灾。 然后漱口那个， 漱口那个可能 也抗噪吗？抗噪再加眼罩，那就你工作你要做什么？ 烦呢、欸。 抬起头，深呼吸，我看你，你看着我，心里面想的是热热的豆角馒头。太阳出来晒在头上，头昏又脑胀。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功课没写完。怎么办？怎么办？时间到就快完蛋，谁叫你要偷懒？等一下就会懒散。从今后今日是今日，比下次不敢。顽皮的孩子，快点收起那想飞翅膀！士兵们，他们都已经放下了刀枪，永恒的大地，就让我们来紧紧拥抱。所有的希望，就等我努力来闯。 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的天天天啊，出外旅游最怕美食吃完巴肚真大坑哦。 统一 AB 先菌素，含雷特氏 B 菌，含多种分解酵素，天天补充体内好菌，跟吃进去的说拜拜。统一 AB 先菌素。 报告主委，这是上个月社区的公共电费账单。 哦，有没有搞错啊？费用这么高，得想想办法呀。 我建议室内照明换成 LED 灯，停车场及楼梯间装智慧感应器，老旧耗电的空调冷气汰换更新，还可以设置能源管理系统来监控用电哦。 好，就这么办，开始进行社区节能大改造，大家一起省电省荷包。 详情请搜寻台北市智慧节电网，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不再流泪，用爱翻转世界。用爱走出伤痛，甜番九十国排行冠军，感动全球180亿串流点听。亚利安娜，甜到翻环球。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亚运空手道项目，中华队再添一面铜牌。徐伟俊在男子75公斤级铜牌战出战泰国选手，最后对手受伤无法比赛，徐伟俊1-0获胜，拿下铜牌。赵柔在女子68公斤级铜牌战1-3败给日本选手，无缘奖牌。国民党推动反核实、反空污、反深澳电厂3项公投案，力拼年底公投榜大选。党副主席兼任秘书长曾永权今天开记者会宣布，3项公投第二阶段连数共计1,456,966份，大幅超过法定门槛。记者会后，就由4辆大卡车载着连数书到中选会送案。不过，中选会坚持一案一案来。副主委陈召见中午指出，收件查对全部都要依照规定，必须一案处理完才能接受下一案。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吕玉玲、许玉仁马上前往中选会抗议，一切都按程序排队，为何不行？陈召见强调，中选会一切依法，如果领衔人送件，依照法律规定就会收件，在法律上、实务上都是一次一案受理，必须要请领衔人协力负责。中美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已经结束好几天，但是至今看不出任何明显进展。消息人士透露，双方谈判时注重细节，中国反复自称遵守世界贸易组织 WTO 规则，美方继续要求中国在产能限制和知识产权上让步，双方鸡同鸭讲，没有共识。路透社今天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上周美中贸易谈判内容也提到，美方这轮参与谈判的财政部官员与美国贸易代表的强硬路线一致。中国反复自称遵守 WTO 规则，但美方强调，我们不在意 WTO， 我们不会不管中国导致的产能过剩、破坏行情和窃取知识产权。美方主要要求中国放宽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规定，并且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削减工业补贴，以及减少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美国贸易代表署正对中国价值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听证会，将在9月6号公开征求意见期结束之后，宣布要不要课征新关税。双方下一轮谈判时间还不确定，外界猜测中国将等11月美国其中选举过后再谈。墨西哥经济部长瓜哈尔指出，美国和墨西哥可能最快今天解决双方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上的起见，但加拿大重新加入协商至少需要1个星期，最终协议出炉可能要等9月。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墨西哥前几天在汽车和能源议题协商上有了重大突破，双方趋近同意提高汽车的免关税门槛，由北美生产的汽车零件必须达 75%， 高于原本的 62.5%。 另外，墨西哥 NAFTA 谈判代表西德也说，能源议题在 NAFTA 谈判里已经米平起见，美国原本坚持协定五年自动生效，必须重新谈判的立场已经软化，墨国将同意妥协版本。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97点，成为2279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成为229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48点，涨幅1.75%，来到277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34点，涨幅2.76%，来到871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77点，涨幅2.09%，成为2824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成为323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2点，来到10902点，成交金额1051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78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5分。日元以111.05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05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及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屏东县不排除豪雨或局部大豪雨，高雄市、台南市、台东县、嘉义县市、云林县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彰化以北、宜兰、花莲、南投及澎湖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大豪雨地区屏东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诶，阿勇啊，阿你在东张西望干嘛呀？ 我来找李长伯啦，想跟他请教一些事。 哦，他出门为民服务了啦。啊，问我李长什么事？ 是这样啦，你也知道我老婆最近发生事故，去办理身心障碍鉴定，拿到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因为她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想问看看有没有什么给付可以申请。 有有有，国民年金保险针对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者有提供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那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吗？ 要是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发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碍，取得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提供无法工作时的基本生计。 谢谢李长婶，我现在就去劳保局拿申请书。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风靡韩国的影集式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回来喽！当一群不读书的人相遇在一间即将倒闭的书店，最好笑、最触动人心的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第二集《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9月21到23，新北艺文中心瓦腾书店等待您的光临。 我是柯志腾。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it up. Turn it up. 새벽 기다가 때까지. Yeah. 그냥 살아도 우린 저기 애. 좋아하는 널 벌써 저길래. 수저수저거려 난 사람인데. So what? 네 멋대로 살아. 잘 네 거야. 애쓰지 좀 말아. 저도 괜찮아. Everybody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불타오르네. Fire Burning Up 来自于 BTS 防弹少年团。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现在在热舞的快乐的孩子， 叫我 Z Dragon。 我不知道 GD 现在当兵当的怎么样了。Fire Fire 这个小时就是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你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我们就是一个最直接、最迅速询问大家使用心得的公开平台。 哦，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吧？ 对对啊。 所以看你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你有点疑虑的话，欢迎你把你想购物的东西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使用过的人，我们一起来帮你看看这适不适合你？你需要它吗？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每句都让心跳跃。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别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有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清晰。是火，爱情就是火，我们就是火。 张惠妹的火，波源的生活灭火，就是我是一个戴眼镜的人，我应不应该在家里有一个备用的眼镜呢？ 应该啊，为什么不要？ 对啊，为什么不要？ 应该啊， 不派去变乱。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清晰。 Chanel， 我想买欧露比斯的洁颜粉。好啊， 洁颜粉是干嘛的啊？ 就洗脸的啊。 然后是粉的。 对，然后可是它加水就是有泡泡，我记得它是一格一格小小的胶囊状。 那你有用过吗？ 我有用过，我知道我有很多朋友非常爱用， 是哦， 他们觉得洗得很舒服。 爱用的原因是什么？用粉跟用肥皂跟洗面乳的差别在哪？ 可能洗起来不会很涩，然后觉得刚刚好。那如果一格一格你外出带的话，其实很方便，因为它一格就是一次的用量， 然后用完就可以丢掉吗？ 对对对对。我想要买 Garmin Vivo Active 3。 这个， 这是你的分身账号吗？ 对啊，这他 这是不是你的分身账号？ 他在排球场里面，他应该就是一个举球员的角色吧？让我跳沙用的， 快跳沙！我想买 Garmin 手表 Vivo Active 3。 买啊，用我的连结买，好不好？你去欧马克的 Facebook 上面，然后直接就有。在那个传讯息的旁边，就直接一个 shop now， 就直接按那个连结就可以买了。 你的 shop now 竟然连结不是欧游点点点，现在是 Garmin 了。 欧游点点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泰妍的 Fire。 浩凯说，舒肥肌到底值不值得买，这个之前有讨论过了，就是你真的常用的话， 不要召唤刺青阿叔让他好好的刺青工作，因为他会打电话进来说买很好很棒， 常用跟已经觉得他有多好的人就会一直用、但是你的疑虑是说，因为舒肥他就是一个某个恒温的烹饪嘛、所以你会有用到什么塑胶袋那些的， 的确是不环保。 对，你如果有这个环保疑虑的话，你每次用不是也是很痛苦？ 对，心里面都觉得哦，我又造孽了。 所以我觉得那你可能就不适合。哦，原来一格一格的洗颜粉是 Carnival， 不是 Olubis 哦。那我记错咯。 而且它那个一格一格，它不是方格的，它其实是一个六角形。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Special 的 Boys on Fire。我跟你说过，就是在《三国志》又遇到 Teddy，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聊天，Teddy 还记得来上过深夜的点点点， 哦、真的、啊， 他还记得，就是我就是坐在你隔壁或什么的，就是记忆力很好的一个人，即使因为那时候。那个 special 太多人了，所以那时候录音间门是要打开，然后有的成员是要坐到录音间外面去，就是很夸张的阵仗。然后 Teddy 好像就是坐在很外围、很外围的人。 他就说我有印象，我都记得。围城的生火灭火大会，围城说有没有人知道哪一排的蓝牙耳机预算在2000块以内是可以 OK 的吗？因为他买了两个蓝牙耳机，都是用一个月就 GG 了，他是运动要用的。 那我想知道他之前买的都多少钱？ 还是因为你的磁场很糟糕啊？ 如果他之前买的就是1000，那其实就已经超过2000了。 所以他现在可能拉高到2000，想说会不会好一点？我要先解决是磁场问题。 磁场问题不知道啊，还是我们再随便丢个东西给他试试看会不会坏掉？ 你说随便接一个2000的，赶快让他买买看。 我们先是最便宜的嘛，我们先丢一个649的给他试试看会不会坏掉。然后会的话，我们再调高一点，丢个800的，然后再1390的。 这预算哪里来？ 厂商，维腾是一个很厉害的网络漫画家哦。然后呢，他就是很衰，所以如果你希望就是， 你如果可以战胜他的气场， 你的商品应该是会大卖的。 your hair, God. Make the fire disappear when they stare, God. Take away my fear when they interfere, God. Do you fear God? Cause I fear God. And in my backyard, that's a deer, God. And that's a horse ranch. And to my core fans, keep repping me. Do it to the death of me. X in the box, cause ain't nobody checking me. This girl is on fire. 方之星，成军四十周年，屹立不摇的乐坛地位。1998到2018，经典热唱超级金曲。公信榜唯一双周冠军，本年度最畅销专辑。南方之星，大海欧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冰冰冰冰，我要冰！冰冰冰冰，我要冰！ 一年一度的期待，元祖雪饼，今年中秋就吃元祖雪饼，必然好个秋，元祖雪饼。 第一小队关起门窗，第二小队堆好沙包，时间有限，马上行动。 台风来时就像出特勤任务。 现在不论是住宅险、火险、地震险或台风洪水险，当然选和泰山险最保险。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好吧，那就凭跟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夜明け間際目を覚ました夢か現実かぬるい残像霧雨煙る中で私は黄色に立ち止まっていた記憶がよぎるまぶたとして一つ呼吸を追い出し島心臓の影はとくとくと打つ私を離さないように横刺す涙の体が君は旅立ち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DAI 的《火之鸟》。然后这个小时我们在进行生活灭火大会。那 Easy 要买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他上课想要录音，我可以理解。但他想买一台录音录像机。 什么是录音录像机啊？什么是录音录像机？ 就是一台摄影机的意思吗？ 那不就是对啊，就是数位相机吗？或是摄影机吗？摄影机可以，数位相机可以录影的。 他就是想买录影机、哇哇，我身边好久没有人买录影机了哟。 录影机 就是小型的摄影机吧？ 你说 V8 哦 ，DV8 哦 ，DV 哦。 然后呢，有人想买那个电脑。想推荐他想要五年不会坏，他只是想要文书处理而已。我马克买给我那台两年了，他都没有坏哦。 文书处理笔电吗？ 嗯，笔电。 随便在 PC Home 上面挑啊。 就我们就是挑那个价位可以接受的，马上订购、就是，马上用， 对啊、 马上没坏。 文书处理大部分就是便宜的啊。 他好像在 人家机型被淘汰的啊，什么都可以啊。 欸，他说要五年不会坏。 嗯，笔电五年比较难啦，桌机好像比较简单一 点。ASUS 跟 Acer， ASUS 两个差别在哪？这样，那时候你买那一台是什么、 ？ASUS 吧，还是 Acer？ 我不知道啊。 这两个 都台湾品牌，都可以支持的、啊。 我就说维腾很衰吧，因为他们在问那个华硕跟 宏基， 然后 维腾就说他买了华硕的商品送修七次，已经买到客服都认识他了。 What？ 你真的是有很有这个人生特质耶， 应该是可以谈一下赞助我想。 对啊，来自于灭火器的长途列车。 有人问说想要买防弹咖啡，想要来试试看。 嗯， 然后防弹咖啡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 就咖啡要加椰子油嘛。 我就查了一下，想说哦，防弹咖啡是什么啊？ 嗯， 原来防弹咖啡是黑咖啡加椰子油，或是呢什么草饲无盐奶油组成的，然后再喝起来会很像拿铁。 嗯， 等一下这个也可以自己做，就是你自己去找咖啡豆，然后自己去找那个 你信任的椰子油， 对，还有对的奶油，然后用果汁机打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为什么会有人要喝防弹咖啡呢？是因为说最近这一年来，很多人在说喝了，就是你早餐不要喝，不要吃东西，然后你早餐本来就要喝咖啡的话，你就喝防弹咖啡，这样就可以减肥了哟。 它是不是生酮饮食那一区的？ 对，但是呢，就是前提就是，如果你要喝防弹咖啡的话，你就是要配生酮饮食。 不是单喝那个。 对，如果你没有要做生酮饮食，然后你就说你以为防弹咖啡可以减肥的话，那就错了。因为防弹咖啡，你刚刚听就会听到里面加了椰子油，加了奶油，所以那个很油。 就是 会让你的热量 爆表。如果每天早上只喝一杯防弹咖啡就会瘦的话，那世界上还有人有烦恼吗？ 对，所以不要相信片面的资讯哟。 然后也有人推荐说你可以去看李克太太，李克太太最近真的是突然好红哦。 Yep. 那听他讲话，我觉得他声音蛮舒压的。 哦、oh, ，我都还没有点进去看过哎，他都会一直跳出来，我都还没有点进去 看过。超常跳出来，他那个粉丝数暴增之快。 嗯。 今天突然好多人在问耳机哦，因为我看到两个在问 AirPods 到底能不能买。我真的觉得耳机这种东西哈，你就是要去试戴看看。 嗯哼。 Fire, fire, fire.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 JCJ 的 Fire。 你现在收听是各位美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平日呢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这个频道，在飞碟电台陪你一起过每一天。 I let it fall。 因为呢就是 Easy 他的生火灭火，他问了那个就是摄影机录音录像机，然后也说到了刚刚关于笔电，谢谢他的提醒。他说像这个礼拜假日在世贸就有 3C 展、 oh?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些关于 3C 产品的话、oh? 你可以去逛逛走走。 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啊，就是最近我有看到一个就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在教你怎么组装电脑这件事情，也不是教你组装。他说，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年代，然后大部分的那个价格已经透明的公开化了。 嗯。 可是你去光华商场，如果你是，比如说 菜鸟像我， 对，就像我们就是不懂的话，你直接进去说哦，我要组一台，然后最简单什么什么。 好，这边帮你组好了，这样多少钱？ 对，很就是很有可能都是被宰的、嗯、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就去做一个实测，嗯，就是说，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玩那个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嘛，嗯，然后说哦，我预算大概25,000，然后我要买一个吃鸡的，就可以吃鸡的，可以打顺的，嗯，然后说那你帮我配一配这样子25,000，然后就有店家就说25,000不可能了，不行。然后就开出一个规格蛮高的、嗯、然后他就收集了好几家，所以就蛮他最后他在 YouTube 上面其实最后有建议说，其实这些东西你在网络上面都可以先得到资讯、嗯、你就好好自己先做一下功课， 你知道的越多 对才不会被当肥羊仔，不然的话你就干脆买套装电脑吧你。 Up if you're feeling the vibe now. One step, two steps. 자이타니즘막니만봐불태우지외쳐봐소방차어디든달려가지 Maximum or no, turn it up. 리듬에맞춰흔들어전율느끼는순간크게소리쳐 Fire truck. 멈추지마밤이새도록 Next moment on, turn it up Next moment on, turn it up Alright 이유마속에모든걸던져 This my party people 사방차사방차사방차 什么时候我们的浪漫天真没有了生命迹象，陈世安坏掉的大人， 那位追风勇敢的少年啊，梦想的清单完成了几项，青春终将变成童话，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选择张望或善良，现在自己需要一个抽象计划，慢慢坏掉的大人没有悲伤，这一刻热闹狂欢，下一刻谁管你心又掏出了几两，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 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陈世安全新国语专辑《坏掉的我们》，回到单纯初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复发树和院之道，讲究是你的习惯。气派交易厅摩登 Lunch Bar 是您的私人招待所，一树一院。电梯别墅社区，自宅双车位，是您独享的宁静港湾。新复发树和苑24小时保全，七期生活泳池花园别墅，自备199万起，即交屋，04-2255-3338，树和苑。 不用晒衣，不用晒衣，有一台干衣机就叫做棉晒衣。不用晒衣，不用晒衣，就用 LG 免晒衣的干衣机。 LG 免晒衣干衣机 ，Heat Pump 除湿式干衣，降低衣物缩水率，温柔呵护您的衣物，还搭配双回转变频压缩机，更省电更耐用，还有10年保固哦。 管出发到哪里，最后都回到这里，回到自己的心里。田馥甄现场录音作品，自己的房间，华言音乐。 我是流氓阿德。 飞碟的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记得暖暖的夜空，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风吹过，远远的星星快坠落，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躲向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我要我想放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坠落，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躲向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我要我想放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我要我就活命中快 听到歌曲呢是 Lydia 的星火，现在是今天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再见的时候到了，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然后记得你很棒，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痛的世界如此大，线缠绕树长大，手掌留住了风，握不住一缕纱。我的左手是猫，右手是抚慰的力量。你让我轻轻的合掌，换来旧时光。闭上眼，就地卷起海浪，奔向至原谅，追逐一头大雨中的狼。 音乐全主打，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 集结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福斯、雪儿等世纪巨星，回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今年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摇滚绕境大溪开唱喽！9月1日，大溪桥头停车场，王洪恩、嗨塞少年、Pistol、茄子蛋等7组乐团摇滚接力。下午4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一起来桃园热情摇滚。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我爱上多巴，我客家兄弟拄着测速照相机。油门甲吹落，恁拢总拢相比。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甲吹落，吹落，吹落，吹落。多爱上多巴。 UFO 闪一闪，闪一闪。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